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2018年1月24日，全国著名儿科专家胡浩夫教授因病抢救无效，于当日6时56分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8岁。老人走了，但他的事迹激励了无数中青年医生。大家表示要以胡浩夫教授为榜样，服务病人，无私奉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给您讲讲胡浩夫教授的故事。小患者们都称他是不打针爷爷，家长们也称他真正为家长着想的专家。他唯一的乐趣是给孩子们看病，即使在病床上，他也念念不忘儿科事业。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全国知名专家、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浩夫教授的故事。1930年6月16日，胡浩夫出生在浙江龙游的一个中医世家。当初，父亲看到门前两棵笔直的香椿树，就随意地给儿子取了春林这样一个名字。后来，父亲决意让儿子子承父业，要他成为像一轮皓月普照人间的大夫，于是又将儿子改名为浩夫。胡浩夫是喝着家乡的山泉水，听着山上的竹涛声渐渐长大的。竹子的坚韧虚心品质和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铭刻在了少年胡浩夫的心坎上。他读书勤奋努力，成绩优秀，加上受家庭良好教育，品行端正，很受老师的赏识。每天做完功课放学回到家里，父亲还要认真地教他认识各种草药的名称，包括俗名、学名，还有写法、用途等。久而久之，胡浩夫的脑子里逐渐积累起了一些中草药的常识。平日里，父亲总是向浩夫灌输一些医乃人术也，解民疾苦胜造七级浮屠，不求做良相，但愿为良医等等思想，告诉他一些做人的道理。父亲的谆谆教诲和亲眼目睹病人的痛苦情形，因病而倾家荡产的残酷现实，促使少年胡浩夫发誓长大后要做一名良医。1951年秋天，胡浩夫考入山东医学院医学系攻读儿科专业，终于圆了少年时代的从医梦想。在此期间，有一个人对胡浩夫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胡浩夫的同乡，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刚。华刚 是一名党员，也是著名学者、理论家、史学家，还是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胡浩夫和华刚的儿子华一方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关系密切的同学，他在少年时期跟华刚一家就开始了交往。有了这层关系，在山东医学院读书的胡浩夫便利用节假日时间常到华刚家玩，华刚也很喜欢这个文质彬彬、品学兼优的青年老乡。两位来自龙南山区的老乡成了推心置腹、无不所谈的忘年交。接触多了，华刚的政治信仰、思想观点对青年胡浩夫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1954年夏天，作为儿科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胡浩夫本来可以留校任教或分配到大城市上海去工作，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医学院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时，胡浩夫却出人意料地做出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到基层第一线去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单位鞍山钢铁公司。事后胡浩夫说，除了热烈的时代因素之外，华刚和家乡的竹子是影响他选择的关键因素。在鞍钢铁东医院，胡浩夫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他的从医生涯。他先后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转眼时间到了1956年的春天，少儿麻疹开始大规模爆发，胡浩夫临危受命担任治疗麻疹专门病房的总负责人。在当时的条件下，麻疹的病死率竟然高达 20% 以上，这引起了广大居民的惶恐不安。胡浩夫根据实践经验，果断采取措施，大胆使用毒毛旋花子带 K， 避免了并发肺炎导致心衰，成功遏制了病魔的肆虐。在流行性脑炎大流行的那段日子里，他深入到发病区，夜以继日地开展巡回治疗。1970年，鞍钢医学院奉命支援三线，全校迁至陕西华山，改名为华山冶金医学专科学校。胡浩夫随校迁移，担任学校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在主任位置上，他先后对近400例儿童重症肺炎进行了系统的临床分析，并写出了详尽的分析报告。由于工作业绩显著，被组织上提拔为医院副院长，职称上被评为了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又兼任华山冶金医学专科学校副教授、教授、第一副校长、校长，为学校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胡浩夫从事儿科工作50年，经他亲自救治的小患者不计其数，更有不少小患者被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掌握全面坚实的医学基础理论，精通儿科，对国内外的新技术、新经验积极推广，挽救了无数危重患儿，被人民群众誉为小儿患者的保护神。治病要用心，治病要治心，这就是胡浩夫的座右铭。有一次，一家大医院请胡浩夫去参加会诊，这个医院诊断患儿是肺炎并发气胸，但穿刺排气后病情并没有好转，情势十分危急。胡浩夫认真检查之后确诊为肺炎并发脓气胸，有胸膜围， 不仅有气而且化脓，如不立即实施手术，患儿有猝死的危险。这个医院的儿科当即请胸外科参与会诊，胸外科医师检查了患儿的病情，愁眉不展，不敢手术。胡浩夫见状马上提出，如果你们不能手术，若家属同意，可将患儿转到我们医院。胡浩夫是客人，这样做有伤主人的面子，可能因为此事而影响到两家医院的关系。况且万一患儿死在了自己医院的手术台上，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一切，胡浩夫非常清楚，但是为了抢救一个幼小的生命，他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他立即与自己医院的胸外科取得联系，将患儿迅速转院。当晚手术获得了成功，患儿脱离了危险。患儿父母激动得泪流满面，再三向胡浩夫鞠躬致谢。张灿是医院专门安排为胡浩夫门诊工作服务的护士，他深深地被胡浩夫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医德所感动。他说，胡教授每周有两个上午做门诊，因仰慕其名，通常家属抱着患儿在早晨三四点钟就来排队挂号。在胡教授的出诊现场，基本听不到孩子的哭闹声，甚至有些孩子一听到要找他看病都会特别高兴。为了不让小患者等得太久，胡教授七点左右就提前上班，除非有特殊情况，胡教授一般不给患儿打针，小患者们都亲切地称他不打针爷爷，大人们也称他是真正为家长着想的专家。几十年来，胡浩夫开的处方很少超过100元的，河北省卫生厅为他特批了30元的特需专家挂号费，他谢绝了，一直坚持着一般专家的9元挂号费。他如此给患者节省开支，自己却对金钱毫不在意。他曾笑言，我的老同事和老同学中就我一个人还在坚持上班，但我最穷。胡浩夫曾经接诊过一位5岁的小患者，一生病就总是高烧不退，父母带他到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医院都看过，都不见效，而且小小的年龄对多种抗生素药物都有了耐药性，大多数抗生素用在他身上根本就没有效果。胡教授解释说，因为抗生素用得太多，使得患者对抗生素有了耐药性，不仅使人体产生抗药性，延误治疗，而且容易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据1995年至2007年疾病分类调查统计显示，中国7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占总体聋哑儿童的30%到40%。胡浩夫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每种抗生素的抗菌谱不同，用药不当，剂量不足则达不到疗效，过量则可能增加药物的毒副作用。儿童是抗生素最大的受害者，他始终在呼吁，家长们要了解一些医药知识，不要迷信抗生素。医院应该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相关部门也应该考虑出台有关规定。不打针爷爷从医数十年，也曾遭到过家长的质疑。比如几年前，一对年轻夫妇匆匆忙忙地找到胡浩夫，孩子高烧，用什么药都不见效。胡浩夫仔细检查了孩子的病情之后，开出了一个药方。当孩子家长花了8毛钱买药时，已经开始计划带着孩子继续寻医了。可他们没有想到，孩子用药之后时间不长，体温竟然渐渐地退了下去。 也有一些家长总是要求给孩子打针输液，还得用价格高的药。胡浩夫对此有些气愤，他说药不是越贵越好，用得合适才是好药。这种真心为患者着想的做法让胡教授受到了孩子和家长们的信赖。2010年胡浩夫80寿辰时写了一首八十感怀，逝水年华八十秋，一海沉浮乐悠悠，涉入杏坛成祖业，终献青春作如牛，从医但求同康健，著书乃为枕智谋，尔来偏爱黄昏颂，满目霞光映白头。晚年的胡浩夫虽身患痛风等多种疾病，但80岁后仍然坚持出诊。他平时诊断一位患儿平均需要6-7分钟，而写一份处方就得2分钟左右。因为痛风性关节炎，他的手脚关节明显肿大，写字时只能靠拇指和中指配合才能艰难地把笔握稳。他的衣兜里始终装着急救药，治痛风、高血压、冠心病、哮喘。胡浩夫忍受着病魔的痛苦折磨，而他坐诊的河北省儿童医院第八诊室却充满了儿童们的欢声笑语。直到2014年，胡浩夫才正式离开了工作岗位。胡浩夫热爱家乡，关心着龙游医疗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自龙游恢复限制后，他多次回到家乡做学术报告，受到了国内和家乡儿科学界的高度评价。1999年5月7日是龙游中学校庆60周年大庆，胡浩夫接到邀请函后专门从石家庄寄来了墨宝，上面写道：六十春秋在桃李，杏坛育才标龙秋，求实孝训则万代，英雄辈出逐心流。这字里行间蕴含着他对母校的一往情深。而今斯人已去，但胡浩夫像龙南翠竹般挺拔坚韧的身影却会一直存在龙游人的记忆里。2018年1月24日胡浩夫教授去世的消息在网上传出之后，网友们纷纷留言悼念。1月26日寒风中，石家庄市殡仪馆永安厅外，胡浩夫教授的家人、学生、同事、患者等社会各界人士300多人手持白花排着长队前来送不打针爷爷最后一程。永安厅内，胡浩夫教授的遗体被鲜花环绕，现场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催人泪下。甚至有患者连夜乘坐高铁赶来，只为见老人最后一面。真的吗？这么好的老爷子怎么就去世了呢？真是太可惜了。听说胡教授去世的消息时，高女士不敢相信地说，高女士的儿子小的时候每年都会闹一次呼吸道感染。2012年，高女士3岁的儿子咳嗽得特别厉害，听别人介绍说省儿童医院有个老大夫给孩子看病看得特别好，他就带着儿子去了。胡浩夫诊断了之后说孩子有点轻度肺炎，然后就给开了药，还特别嘱咐家长，这种药是进口的，可能会有点贵，但是很对症，最多吃上3天，不要多吃，回家要多喝水。这高女士当时心里就犯嘀咕了，这药可到底得有多贵呀？然而拿药的时候，缴费清单上却显示只有57块钱，而且孩子只吃了3天，病 就真的好了。高女士说，我以前带孩子去看病，怎么也得花个几百块。当时胡大夫跟我说，药可能有点贵，我清楚地感觉到胡大夫是略带歉意的，可能是觉得我们还年轻，这么贵的药怕我们有压力。我当时特别的感动，这么有名的专家，不仅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跟我们都是面带笑容，轻声细语地述说孩子的病情，还那么为家长着想，真是一位有医德的好医生，我会永远怀念他。据河北省儿童医院医生孙素珍介绍，在胡浩夫出诊的诊室里，经常能够听到第一次带孩子来找胡教授看病的家长这样安慰孩子：这位穿白大褂的爷爷不打针，不要害怕。还有很多经常来找胡教授看病的孩子，来的时候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带来送给胡教授。医生田立远回忆说，胡教授从医五十多年，坐诊几十年间，只开一些抗病毒的西药和中药，自1990年之后的20年间，只给一个休克孩子进行过肌肉注射，因此孩子们都亲切地称他不打针爷爷。对医院的同事们来说，胡浩夫是中青年儿科医生的榜样。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医生徐梅仙介绍说，胡浩夫教授不仅对患者和蔼可亲，对同事和学生也是亦师亦友。在徐梅仙还是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次上夜班，来了一名心律失常的患者，当时因为年轻没有经验，徐梅仙一看心电图特别快就着急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胡浩夫教授打电话。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胡浩夫教授二话没说就赶到医院，指导医护人员进行抢救。徐梅仙说，本来我想一位这么大的专家，我这么一个小大夫，时间又这么晚了，他最多就在电话里指导我一下，没想到胡教授竟然直接就赶了过来，这件事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作为一名医生，只要病人需要，不管什么时间都要去。后来科室的医护人员经常去找胡浩夫，尤其是有新大夫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带上他们去拜访这位胡教授，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了解老主任，并从老主任身上学会应该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在胡浩夫的儿子看来，父亲这一生没有其他的爱好，为孩子们看病是他这辈子唯一的乐趣。即使正式退休以后，就算是躺在病床上，头已经不能转动，只要有孩子来找他看病，他就会露出欣喜的笑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多活几年，再多给孩子们看看病。胡浩夫生前常说，我是一名儿科医生，为患儿带来健康是我人生不悔的追求，看到孩子们可爱的笑脸，我的疼痛就会减轻。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